尽管小王子本来诚心诚意地喜欢这朵花，可是这一来却使他马上对他产生了怀疑。小王子对一些无关紧要的话看得太认真，结果使自己很苦恼。有一天，他告诉我说，我不该听信他的话，绝不该听信那些花的话。看看花，闻闻它就得了。我的那朵花使我的星球芳香四溢，可我不会享受它。关于老虎爪子的事儿，本应该使我产生同情，却反而使我恼火。他还告诉我说，我那时什么也不懂，我应该根据他的行为，而不是根据他的话来判断他。他使我的生活芬芳多彩，我真不该离开他跑出来。我本应该猜出来，在他那令人爱怜的花招后面所隐藏的温情。花是多么自相矛盾呢？我那时太年轻，还不懂得爱他。我想，小王子大概是利用一群候鸟迁徙的机会跑出来的。在他出发的那天早上，他把他的星球收拾得整整齐齐，把他上头的活火山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他有两个活火山，早上热早点很方便。他还有一座死火山，他也把它打扫干净。他想，说不定它还会活动呢。打扫干净了，它们就可以慢慢的、有规律的燃烧，而不会突然爆发。火山爆发就像烟囱里的火焰一样。当然，在我们地球上，我们人太小，不能打扫火山，所以火山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麻烦。小王子还把剩下的最后几棵猴面包树苗全拔了。他有点忧伤，他以为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这天，这些家常活使他感到特别亲切。当他最后一次浇花时，准备把它好好的珍藏起来，他发觉自己要哭出来。他对花说道，再见了。可是花没有回答他。他又说了一遍，再见了。花咳嗽了一阵，但并不是由于感冒。他终于对他说道，我方才真蠢，请你原谅我，希望你能幸福。花儿对他毫不抱怨，小王子感到很惊讶，他举着罩子不知所措地伫立在那里。他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温柔恬静。花儿对小王子说道，的确，我爱你，但由于我的过错，你一点也没有理会，这丝毫不重要。不过，你也和我一样的蠢，希望你今后能幸福。把罩子放在一边吧，我用不着它了。要是风来了怎么办？我的感冒并不那么重，夜晚的凉风对我倒有好处。我是一朵花儿。要是有虫子、野兽呢？我要是想认识蝴蝶，经不起两三只尺蠖是不行的。据说这是很美的，不然还有谁来看我呢？你就要到远处去了。至于说大动物，我并不怕，我有爪子。于是，他天真地显露出他那四根刺，随后又说道，别这么磨蹭了，真烦人。你既然决定离开这儿，那么快走吧。 他是怕小王子看见他在哭。他是一朵非常骄傲的花。